好，欢迎来到我揸 channel， 我系末日。今次有啲特别啦，原本有邀请嘉宾一起嚟倾嘅，不过最后因为各种因素啦，最后就我一个人嚟讲啦。今次嘅主题同 ACG 嘅关系比较细，讲下小粉红同所谓嘅辱华。点解小粉红成日都老是常出现？又点解辱华事件层出不穷？点解战狼成日都至死方休？对住呢啲战狼，小粉红又可以点呢？小粉红系咩？相信大家都知啦，我唔喺度浪费大家时间。大家同小粉红最大的交集，相信就是他们四围出声的事件。本来你有你嘈，我有我做，各不相干啊！即是我的 Twitter 上面三五不时都有啲五毛小粉红嚟乱嘅，我理我都懒得理他们。那些所谓出声基本上我哋都是当笑话咁睇嘅啫。但是当他们邀中那些要进入中国市场的公司或者作者要去的时候，成件事就不同晒啦。特别是中国资本渗透全世界之下，就算你不问政治，政治都会搵上门。比较大又实际造成的伤害的事来讲呢，远啲嘅有还愿小红维尼事件啦，近啲嘅 HoloLife 啦， HoloLife 到而家仲系现在进行式添。好啦，入正题啦，咁点解辱华事件会咁多呢？其实好大部分嚟自官方，即系中共有意为之嘅，远嘅牵涉到中共涉国 AKA 建政之后嘅发展。自从改革开放1964之后，中国民间对共产主义嘅信仰几乎可以话系完全破晒产。共产党又是无神论，就算名义上都好，都冇办法用国教去维系民心。呢度嘅国教系指国家宗教啊，咁国教唔得，咁就只能用国教啦。嗱，呢次呢个国教咧就真系国民教育啦。于是中共又重新执翻起支民族主义大旗啦。呢支大旗之前罗尼用孙大炮喺推翻满清嗰阵时用过，后来立国之后发现五族共和比较好用，咁就后话了。总之中共就是想用民族主义去团结本来就四分五裂的国家，这个就是原因。而近因就是辩证唯物 AKA 不理好丑但求就手主义。OK， 我知道辩证唯物不是这解的，这里也不想讲多节这个辩证唯物主义是什么，但是中共实际上就是这样拿到来就用。那些什么法律武器化就是源自同一的思路。中共想藉住操纵外国舆论去达到政治目的，譬如早年的钓鱼台群组 AKA 尖角诸岛国有化事件入面反日，在萨德系统部署嗰阵反韩，同埋呢个常态性兼且收放自如嘅反美，全部都系用民间舆论提高外交嗰阵嘅谈判筹码。所以当达到目的嗰阵时咧，官方就会走出嚟讲乜，然后成件反乜嘅乜嘅事就会不了了之。因为这些政治上的操作需要，中共只能容让默许这些被激化爱国心的副作用，也都只是率征事件。你要明白，有些人是不懂得正面地表达自己的爱，这个不是小粉红的专利。你看那些宗教战争啊，什么内战大师啊，爱国内战之类的，都是一种负面性，用攻击敌人来表现自己爱的方法。当你要找敌人来打，来作为这个群族认同的方法的时候，被辱华事件肯定会无日无之，因为这种所谓的辱华是因为爱国的需求而被创造出制，而不是真的有哪个人辱了什么华。这个说话是这样的，当你手上只是拿着个取样绳，全世界看起来都像是粒钉。那对小粉红来讲，当你想表现爱国心的时候，全世界看起来都好像在辱辱华。那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认知问题了。这一点在之前356期的时候讲 HoloLife 的时候有讲过，大概在这个34分钟左右。顺带一提，这期剪了我三日三夜，先至将两个几钟头的录音剪定个几钟头。有兴趣听详细啲嘅话，俾下面听埋佢。YouTube 嗰边我会放埋 link 嘅，但系播客就冇办法啦。简单嚟讲，喺小粉红认知入边咧，有好多嘢系同地球嘅常识系有冲突嘅。第二唔讲就系讲台湾，佢哋真心以为台湾系中国嘅一个省，最多系特别少少嘅一个省啫。中共为咗有利管治，刻意散布咗好多假消息。比如在韩战入面，美国用个生化武器，这一点就是其中一个假消息了。美军在越战用橙西，大家讲到现在，冇理由在早消息的韩战就只得中国和苏联会提，只是这一点就已经很明显是老屈来的了。不过中国人对这种大内宣是照单全收的。近年的大外宣连场外地球都受到中国的假新闻影响，更加没话场内了。中国的网民翻墙率只有 5%， 基本上中共想讲什么都会在国内铺天盖地而来。所谓方言重复一千次就会变成真理，纳粹党宣传部长戈培尔讲这一句话在中国完全反映晒出来。小粉红特征就是少，这个不是废话，他们的年龄大都是20几岁，最大都不会过了35岁。为什么要提他们的年龄呢？不是说什么食盐多过你食米这些鬼故事， 而是年纪再大少少的人呢，他们曾经见过这个地球是怎样运作的，也都见识过这个杀人政权，不会打从心底相信政府。小番红从出世就活在政府的谎言之中，就好像电影真人 show 《逃兵役的锁门的世界》里面一样，他们在出世就活在一个谎言的世界里面，建立了一套跟地球截然不同的价值观。直到他们大了，开始上网接触了我们的地球，发现这个地球的事实跟他们的认知有所冲突。这个时候正常的反应呢，不会是哇原来我以前是错了，可以靠自力揭穿这个闯门的世界的人绝对是少数，我非常佩服这些人。但是大多数的人面对这些认知落差，第一个反应就是生气。在人的心理防卫机制之下，为了维护他们自己所相信的世界，令到他们精神不至于崩溃，小番红会变得很有攻击性，甚至更加相信他自己的谎言，这个叫做逆火效应，属于正常的心理防卫机制。更进一步来讲，还有这个奉行集体主义啦、单元价值观啦、人多即正确等等等等，都是政权为了方便管治而灌输给他们的人民的观念。比如人多即正确这一点呢，上次 Hello Life 那时都有提过。有没有发现共产党是很喜欢用一小撮人这个字眼的？实际上现在大家都应该体会到，其实所谓一小撮人，笑下笑下可以笑到全香港七八成人。当共产党用这个词语去形容某些人的时候，在人多即正确之下，社会是不会愿意帮这些人发声，甚至不会在乎这些人会有什么遭遇，直到他们自己本身变成过一小撮人。那就会变成我们口中的社会铁拳制裁事件。有兴趣可以将这个字拿去 Google， 保证笑死你。中共利用这些价值观虽然方便统治，但也都有代价。比如说，虽然发生可能性不高，但是当社会集体出错的时候，人多即正确的观念就会阻碍社会自我修正的可能，令到社会陷入一个无可挽救疯狂年代。这一点在历史上出现到太多，我不想死死都执着文革来讲。外国的例子有二战那阵日本遵从空气而令全国走向军国主义。这一点以前讲桂番 Cartman Carl Inser 的时候都提过的，有机会我都想独立拿出来再讲一次，或者你可以去看看我在读媒上面的篇文。另一个例子就是纳粹德国。话得说回来，讲开又讲啦，大家知唔知道纳粹呢个字其实是一个简称嘅音译，全称有请 Google 小姐。 Nationalsocialismus 个意思系国家民族社会主义，系冇眼熟咧，所以话而家中共系纳粹真系冇屈鸠佢啊！呢种国家民族社会主义亦都解释我点解每次辱华事件往往系唔存在所谓嘅伤害控制嘅，啲小粉红一定系战狼上身，死咬唔放。你怎样道歉怎样退让都不会有用，除非你很早的时候很快地做很大幅度的退让，即是令个火头从一开始就烧不起来。如果不是的话，往后就算你怎样道歉怎样退让都好，他们都不会放口的。原因正是前述的集体主义和人多即正义论，就算有个别的人觉得够了，应该收手了都好，都会怕变成提出意见的少数而收口，就算个别真是够胆提出来都不会有人去理他，因为这些是少数的意见，亦都真系错嘅意见，所以变成开咗头之后就会继续一路下去，至死方休。呢啲叫做路径依赖。唯一值得庆幸嘅系，佢哋喺集中力咧系唔会维持好耐嘅。毕竟网上边有边咁嘅说话去形容小粉红嘅。朝头早恨美国，中午恨韩国，夜晚恨日本，时间有限，得闲仲要恨下台湾、新加坡。夜晚发梦仲要恨越南、菲律宾。星期一反韩，星期二反日，星期三反美，星期四反台独，星期五反港独，星期六反藏独，星期日反疆独。生活太充实了，冇时间思考其他问题。所以就算烧起嚟，好快小凤又要走去恨第啲嘢。不过佢哋唔系唔记得咗，佢哋仍然记得，而且系去脉络化咁记得。去脉络化指嘅系去除咗事件嘅前因后果、细节之类嘅嘢。呢度系指事过境迁之后，你对事件嘅记忆会冇咗细节，冇咗前因，冇咗后果。一个人的记忆是有限的，比如 Hollow Life 的事件其实不过是三个月之前，但他们已经不记得细节，只得回 Hollow Life 辱华这个印象。这种去脉络化的记忆也都令 Hollow Life 升格为不道理讲说话十恶不赦的辱华组织。就好像一条数，如果你记得成条数是计紧二加二等于五，那人家都仲可以跟你讲喂二加二不是应该等于五波。但如果你去了脉络化只是记得答案是五，咁要改变你嘅答案就会变得无从入手㗎喇。呢个亦都之前提过 ROG 一国三制事件入面小粉红直接讲什么木口必须死，根本就唔轮到你讲道理。咁讲到 ROG 一国三制事件呢度亦都有少少跟进，顺便分析一下对住辱华事件可以有啲咩策略。ROG 或者话华石对呢次嘅态度，先唔好话对错问题，站喺公关嘅角度绝对系大成功。佢哋危机处理小组直情应该攞奖金添。本来全球都有业务的跨国公司对着这些被辱华事件通常都是顺德哥城失守义。 用之前的讲法就是你不想剔西都会被迫剔西，你不去剔西其实就已经是剔西。又比如好像之前网银剑心的事件，我到现在都不肯定他到底是有钱就是任性啊，定是经过计算之后的结果。因为在网银在中国的业务是不是很多的，但在台湾就很扎根很深，不买小粉红帐才是符合利益的做法。但是华石不同，华石虽然是台湾公司，但是大陆的利益非常之巨大。ROG 一个三制事件里面，华石不单只是第一时间扑出来那么简单，他直接是战狼上身。他都讲到这个地步了，小粉红自然无话可说了。值得一提的就是他就与此同时有将行动者限制在这个地位非常之低的小编身上。他如果要切割都是非常之容易，这个也是他高明的地方之一。在另一方面，他这样顺应小粉红心意，自然令另一方即是台湾的不满。台湾的华石采取的方法是完全扮死，这种冷处理其实才是最有平和平息事件的方法。因为如果中国小编战狼上身，但台湾那边又在这对台道歉的话，对小粉红来讲这个就是三刀两面，最终都是死到一条。但是你如果完全是马姑落一条毫无反应的话，台湾那边一来就没有着力点，二来也都很快凋淡。但台湾华石绝对不是好像 Hello Love 那样轻晒机没反应，华石是利用自己的台湾绝对的影响力，暗地里用力在压新闻。证据是华石这么大件事都没人看，甚至已经出了街的报道都全部被人回收晒。有关台湾的新闻界是怎样被财团影响，我推荐大家看台湾公视的记者真心话，几分钟就讲解晒台湾媒体的问题。咁喺台湾华石用经济压力去压咗新闻落嚟之后，剩低嘅只有嗰啲同佢冇咩经济关系嘅自媒体。不过自媒体甚至个人都要面对法律嘅问题，因为华石打晒开口牌话会起诉佢哋诽谤嘅人。台湾喺呢方面系好容易告得入嘅，就算系普通人都可以冇咩代价咁用公然侮辱罪咁起诉人哋，更加唔好话葵雄世大嘅公司。所以话虽然喺公义嘅角度上面唔系一个好好嘅示范，但如果讲利益同公关嘅话咧，就系一个好成功嘅案例。华石呢啲嘢真系三刀两面嘛，不过小粉红从来不在乎，小粉红从来都系双重标准嘅集体嚟嘅，唔系嘅话又点可以喺中国入面生存呢？你话系咪？咁讲到双重标准啊，就要讲下上一期新闻提到嘅几单事件啦。有一种例子咧，你系唔需要剔西嘅，就系、是、小粉红需要你嘅产品多于你需要佢嘅市场。简单嚟讲就系我喘得气啊，你吹咩？譬如呢个英文嘅基联同俄罗拉 EN 嘅合作 ，Steam 将台湾升格为国家 ，Cyberpunk 2020嘅台湾独立。One Piece 的国旗事件基本上都是不太烧得起来的。除了因为烧我老婆不是烧你老婆之外呢，这几单都没有大到被大传媒去注意到和炒作起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很多烧得起来的辱华事件背后都有些大媒体报道之后才炒得起来。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异世界开拓第二人生这本轻小说，就是被半官媒的环球时报报道之后才烧起来的。有时这些不是说是不是这么啱巧留意到的问题。比如第二人生事件就借呢件事去转移国内民愤之嫌，我记得嗰时我哋新闻都有提到嘅，甚至有人用呢招借刀杀人去打击商业嘅竞争对手。只能讲虽然仁义嗰个听起嚟好似好迂腐，但系当人唔讲呢啲嘢，特别成个国家都唔讲仁义道德嗰阵时，系可以好恐怖嘅。好啦，讲咁多，我哋企喺个人嘅立场，又可以点应对咧？老老豆豆，我系冇方法阻止成千上万小粉红嘅。OK， 冇虚词。由于前面讲过强烈的路径依赖令到小粉红的策略弹性趋近于零，我们可以拿住这一点去跟那些试图两边讨好或者试图跪的人明白到，一旦他们开始被人烧，就算怎样跪都不可能将市场跪回来。同时要令到世界知道中国是存在这种另类的灰色成本，日本国会的 JPGC 搞的就是这些东西。当中国的市场因为小粉红的行为变得越来越没吸引力，就会自然地真是脱欧，真是 decoupling 了。到时就可以令这个踏上全球化列车发个猪头咁得了便宜又卖乖的国家可以受下少少教训。所以嘛，少年加速到更快的世界啦好啦唔讲笑。但今次针对小粉红出征事件就讲到呢度啦，咁我哋下一集再见。